就是醉，墨色可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， 墨色可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住哭的赞美，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 赚钱太慢吞吞，最终惨案三不五十就发生，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，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 让平淡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，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，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， 犯如牵牛花的男人， 牵牛花般的女人， 因为才闻得到芳香灵魂。 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呼噜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呼噜耶咿耶。 爱的人， 爱别人， 嫌我普通，带不出门，看着窗外嘲笑我等你红灯，这花花世界没有我的份，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

计算代价，爱了就爱了，若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别管他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做了就做 前面呢有说到热阿县，热阿县呢就是热水塘镇到黄岗梁，然后到贡格尔草原，再到阿斯哈图石林，全程大概是114公里，全程呢是3.5小时。热阿县呢是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，起点呢是热水塘镇，终点是阿斯哈图，全程是80公里。和达达县相比呢，热阿县没有太多的景点，但热阿县的风景呢是另有一番风味的。沿途拥有最经典的电脑桌面背景，开机的那一个你懂的。自驾热阿县的话呢，你会看到很多的牛羊在吃草，那一副悠闲的样子会让你看得心旷神怡的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心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放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， 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又翻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买包买衣服、换好工作，哈哈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从我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队招生，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、雄安新城校区、孔雀城校区精修招生季联合发布，童模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教育理念，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童模少儿艺术教育，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。家长预约热线010-6757-1696，6757-1696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刚刚说到热阿县，热阿县呢就是热水塘镇到黄岗梁，然后到贡格尔草原。热水塘镇呢是著名的温泉圣地。这个镇上基本上一边呢都是温泉酒店，另外一边呢就是各种饭店小店。热水塘温泉呢是地热水温泉，至今已经开发利用400多年的时间了。水里面含有各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对疾病有疗效的化学微量元素，多达47种呢。据说康熙曾经在这里沐浴过，你听完之后是不是心已经跟我一起飞到了赤峰了呢？ 我跟自己的呼吸，外面很多人，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，我本身就喜欢我心。其实只看个电影，只去个餐厅，只是想安静啊，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，长期不举起，就是违反你的生理。但其实我不介意，你们拍了也随意，然而跑来一群鸡，后悔立体音。提着不喘气也是美之极，天生的市民 让我去灭尽， 我的河水又不泛金，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，他们哪来的自信。而是否皆是啊，太拥挤，容不下一颗真心，一切美好的都痛击，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， 让我去灭尽， 社群加以评定，管他们一刀切拼了命往死里单挑，心我们很坚定。 死了箭头的手枪轻轻收拢， 让我去灭尽 他们嘴巴的恶毒，狗血一本书，但我没有包袱，约会我都穿着皮裤， 皮裤 皮裤买了皮裤，看我爱了多么投入，你黑着我算着我笑着我，但我爱了就不让步， 让我去灭尽 我的爱无反顾，继续穿我的皮裤，迈我的脚步，走我的道路。 深，只有这样，才 节呢，其实是最适合到草原玩耍的。日阿县和达达县呢是克什克腾旗的两条公路，主要呢途经格尔草原。这两条路呢在阿斯哈图林交汇，这一路呢沿途风光无限，而公路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想你，

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的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主播带你去旅行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，今天出发。前面有推荐了热阿县，接下来给你推荐达达县。达达县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，全长呢135公里，起源于美丽的达里湖，终点是最美的阿斯哈图石林。它跨过魅力无边的贡格尔草原，也穿过白银敖包的沙地云深，在这里每公里平均不超过5个人内，但是牛羊呢却是人口的10倍。光是看高耸的风车跟飞翔的天鹅都别有一番风味。如果你爱自驾也爱旅行的话，也建议你走进金色赤峰，感受一下浪漫的白桦林、金色的落叶松，自驾感受一下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。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。